絕對唔認為自己係一個天分型嘅音樂人。我寫一首歌，我一定要即係起碼我要個旋律過到自己嘅關，我先至可以面世。咁所以有陣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哇，會唔會太執着咧？即係對於旋律，可唔可以放輕鬆啲啊？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黃昏六至八， 陳海琪、悠長假期。 接我呢一拳啦！ 啊，几舒服喎、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系投票拳啦、啊！留意甜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噶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哋请嚟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曾浩辉医生，打咗疫苗啦，有啲乜嘢嘅副作用，我哋系必须要特别留神，从而去求医嘅咧？ 最值得留意嘅副作用都系过敏性反应啦。另一般症状就系打完针之后，讲紧系譬如话五到三十分钟左紧之内咧，可能出现一啲皮肤嘅一啲痕痒啊、流眼水啊，如果比较严重啲，可能个心跳会快咗啊。咁呢啲过敏性反应就要特别留神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心情点啊？ 今日心情好翻啲。 好，咁报个天气啊！ 报天气啫，我哋都知系。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7%。 哇，隔篱嗰度好多嘢读啊，不如你读埋啊！ 哦，右边个抽啊？ 系系系。 哦，好啊好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即系 冇错啊。轮流扮师培， 冇错， 冇错。 之后冇得听师培讲冇错噶啦， 唔系有师培都仲有得做，的神唔做嘢应该。大家自己留意他们的个人的社交平台啦。OK， 好啦，今天有个题目想讨论的。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没有听过这个说话？ 有。 你觉得怎么理解这个说话？ 可怜啊之人啊， 是啦， 必有可恨之处嘛。 是是是。 即可怜的人呢都有佢 抵死嘅地方， 抵死嘅地方啦，即系可恨系即系人哋觉得，唉，即系你咁样可怜，系你 系 好惨， 系啦， 你抵噶嘛， 系 咁样理解。 咁话说咧，我认识得一个人咧，就大概都我谂四五年冇拍过拖噶啦。咁佢呢四五年一直冇拍拖咧，佢都成日觉得，哎呀，点解即系自己冇嗰啲女仔运啊、异性缘啊嗰啲好多嘢啦、 嗯。 但问题我发现佢日常生活真系好唔细心，即系例如咧。今日我哋公司嘅 canteen 咧就即系装修啦，咁啊停止营业呢个零礼拜咁样啦。咁我今朝咧就好温馨咁 send 个 message 俾啊嗰位朋友。咁我话喂，一阵翻嚟做节目咧，记得自己食定啲嘢翻去先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今日 canteen 冇开，你转头想落去食嘢冇嘢食啊咁样。佢话啊系啊，所以我今朝自己食咗噶啦。咁我见到呢位朋友，我第一下嘅反应问啊。咁做咩你唔提我呢？做咩？ 我諗緊一开始啊，究竟係边个人呢？越听越熟，原来嗰个我嚟嘅、 啊。我就 send 嗱， 我就提呢位朋友话 no canteen today， 佢就话我头先都醒起，所以去咗食咗啲嘢啊。我就问佢 why don't you remind me？ 因为话说小弟喺呢间公司都即系逗留嘅时间呢排比较少啦，我都系忽然之间醒起，咦好似即系叫做 canteen 好似有啲事变 动 啦， 变动 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先至特登睇翻一啲 message， 睇翻一啲上司 send 落嚟嘅 message 啊。我先發現係，咁、我已經即刻提醒呢位朋友。但呢位朋友明明日日都喺呢個公司，佢日日都知道呢件事，但佢都冇選擇提醒我。 其實啊， 呢種何其嘅唔細心呢，我稱之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你要首先講， 交俾你啦。 係啦， 你點樣睇呢個朋友呢？ 呢個朋友呢，我好抽離咁樣講啊。 係， 佢必定有佢嘅原因。 是 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或者佢唔做一件事，我觉得咧背后一定有原因。 哇，呢句咁似电影对白嘅， 系咪啊？ 每个人做佢嘅事一定有佢嘅原因，系 啊， 好似系 唔知啊， 蒙过鸡年啊， 我真系唔知道， 好似系唔紧要，继续 系啊。又或者一个人唔做一件事，都必定有背后嘅原因。可能佢本人做嘅嗰一刻佢唔知道嘅，而家但系隔咗即系嗰件事过咗之后咧，慢慢睇翻转头拆解咧，我觉得其实可能佢根本冇意识嗰一刻要做啲乜嘢。 呢、這个就系唔细心嘅表现咯， 同埋切合到嗰个精神状态啦。即系如果佢瞓醒咧，你嗰、那个你啱啱讲个朋友咧，我对佢略知一二啊。 系都识咗卅几年啦， 都识咗佢三十年噶啦，已经。如果佢咧瞓醒觉嘅精神状态好好咧，个人咧就会好精灵活泼，咁佢就会好清楚有啲咩要做，例如要提一啲佢身边嘅人啊，镜天冇开啊咁样啦。但如果佢瞓醒觉嘅嗰一刻，佢迷迷糊糊嘅话呢， 啊佢又醒起自己去食早餐㗎喎，或者自己食个午餐㗎喎。 係啊， 如斯迷糊 都要去到有一刻会自己醒起啦，咁样。係啦。佢醒起嗰一刻仲要系去到落库嘅时候，准备諗住上小巴返公司。跟住之后醒起，咦係喎，今日其实冇开喎。跟住之后自己行咗去食嘢。呢、這个就系嗰个状态啦。以我所认识嘅佢。 我有一刻呢系想 send message 问啊，四眼仔啊，使唔使帮你买外卖？因为嗰个过程系我提佢今日 canteen 冇开，咁我等你复完之后咧，我就问咁你需唔需要外卖？因为平时如果你翻嚟度稿嘅话咧，都系我会问邱国盛要唔要外卖， 使唔使要啲嘢食咁样？ 系啦， 跟住见到那个四眼仔复咩？我头先都醒起，所以去食咗啲嘢。 即细心咧呢样嘢咧，呢个系好紧要嘅，呢、這个细心，即嗰个细心咧，对于一个人啊， 系 唔系纯粹你记得佢嘅嗰个叫做嗱？假设你同一个人拍拖咁样啦，你唔系纯粹记得佢翻工放工时间啦，记得佢着几多号鞋啊？呢啲系记忆力好啊， 系 呢唔系叫细心啊，系咪先？你是记忆力好咋嘛，系咪先？你问我3.14159265，我系记忆力好嘛？我唔系细心，我唔会话啊，你背到派嘅十个位，你系细心，唔系， 即系我记得你生日，咁系记性好。 呢个记性好， 系 细心咧，系发生咗一啲事情，你会谂起佢，然后醒起佢可能有呢啲问题出现，然后你帮佢解决，呢啲叫细心。例如去到月尾嘅时候，你醒起你嘅另一半，咦？今个月佢好似洗大咗，系时候帮佢交卡数啦。呢啲叫细心，或者有日行过，你醒起，咦，佢好似屋企呢啲嘢用晒咯，你买俾 佢， 呢啲叫细心啦。所以麻烦大家分清楚细心同记忆力好。 呢、這个 point 几好，我觉得。 我讲真嘅，我成日都觉得咧，嗰啲系叫即系叫咩咧？ 记性好， 记性好啫，系啦，即系细嗱。当然两者系可以有重叠嘅，即系例如你记性好，记得佢每个月嘅月事系几多号嚟。哦，我提醒，咦，你差唔多嚟咯，你呢排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啦。咁呢啲系细心再加记性好啊。 记性好啦。 咁但系其实细心好多时系要包埋记性好， 系嘅， 系啦。即系例如啱啱话你记，起码你记得佢屋企用嘅嗰包洗衣粉就嚟用晒啦。 系，你又记得咩牌子啦？ 系啦， 你先做。 咁当然有时有啲细心系唔需要包记性好嘅，系纯粹你每一刻都惦记住呢个人咯。例如你记得 canteen 冇开，你惦记住呢个朋友，担心佢冇嘢食，你去提醒佢，呢啲就叫细心 啦。如果一个人又冇记性又唔细心咧，就系贫。 呢啲叫波性啦。 细心如波成，就系咁，系啦。正所谓今日嘅 conclusion， 重复一次， 就系、是、呢个细心， 唔系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怜下我咯。 面对咧呢首歌系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冇错。 你知唔知而家后悔咩？我后悔问你啊，使唔使嘢食啊？ 如果你唔问，都唔使咁伤心。 系啊，好灰啊我。 对，我可以寻日最暗、最绝、最灰幽谷里面，自困到故事轮回千次，都不枉前，为错的哭一世。 哲学一，哲学一，哲学一，点解你上堂出席率咁高，但你考试嘅成绩都系得 C 嘅？究竟系咩原因啊？ 好简单，因为笛卡尔讲过， 我思故我在。 唔系啊嘛，诗啊，唔系诗啊，文盲，抵你拎诗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点解人类可以为咗追求食物付出咁多时间同埋金钱嘅？其实食物都系为咗果腹啫，点解要无止境咁样追求呢？ 理由好简单，因为老子讲过耐人寻味。 唔系嘛，嗰个系老夫子，唔系夫子啊， 唔系老子啊， 系夫子系刘瑞兆。 唔系嘛，嗰个系老夫子，唔系老子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点解住半山嘅男人都系吸引好多嘅？究竟系因为良禽择木而妻啊，定系爱情冇咗金钱都系唔得嘅咧？ 都唔系，系因为莎士比亚讲过，真正嘅爱情道路系唔平坦嘅。 唔系嘛，我呢啲住公屋嘅就真系唔平坦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点解21世纪嘅人类越嚟越肥嘅？系咪因为人嘅贪念越嚟越大，定我哋食嘅嘢越嚟越唔健康啊？ 其实都唔系，系因为培根讲过，好食所以好肥，好肥所以好食。 唔系嘛？人哋英国哲学家培根冇咁讲过、啊，你嗰个系烟肉逼近咋，冇屈人啦、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点解读书嗰阵？除了罚抄校规之外，还要罚抄自己的名字，究竟是一种体力的消耗，还是意志的磨练呢？ 两样都不是，是因为苏格拉底说过，要认识你自己。 不是吧，我抄完认识了自己什么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如果女朋友问我佢今日有咩唔同嘅话，我应该答佢每日佢都变靓咗啊，定系坦白咁样答佢发型唔同咗咧？ 错啦，两样都唔系。你应该答佢。叔本华话：事物嘅本质系冇变，变嘅系人嘅感觉。 唔系嘛？咁答分硬手噶、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究竟一句名言是因为讲那个人是名人而变名言，定句名言令到个人变成名人呢？ 都不是，因为胡适讲过，不要随便相信 网络上面配有伟人照片的句子。 不是吧，那个改图来的啫，就像爱因斯坦说不要随便相信胡适的说话一样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声 与哲学一， 哲学一，哲学一，点解通常去到周末人先会特别愉快嘅？系咪因为人类厌倦咗工作啦？ 并唔系，系因为伟大嘅哲学家阿一讲过，星期六我是你的后援会真系好好听。 唔系嘛？你都学人做哲学家？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关心疫情下的旅游业界困难，当局一直有与业界商讨复办本地游，考虑的前置条件是员工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适宜打针，就要有72小时内的阴性检测结果。被问到团友是否无需接种疫苗都可以报团，邱腾华说，如果只是参加单一次活动，要求他们打针未必可行，但如果再扩展至邮轮游，行程有三日两夜，参加的人士事先注射疫苗会比较好。油麻地上星期三发生劫案，劫匪用车撞向受害人的私家车之后，抢走1600万元现金。警方前日拉了四个男人，起回大约20万元现金，以及劫匪用赃款购买的名车和名标，总值大约150万。警方亦都在受害人的车辆入面发现 GPS 追踪器，相信劫匪透过追踪器得知受害人的行踪。警方说，一名商人连同两名职员运送1600万元现金到找换店汇款期间，在油麻地海宝路往旺角方向被一架车从后撞击，商人的车辆严重损毁，劫匪持刀和铁锤打烂车窗抢走现金。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分析情报，发现犯人利用假车牌使用迂回路线以掩饰行踪，警方相信已经瓦解一个有组织的犯罪组织。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5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超过600宗，但较前一日略为下降。其中630宗是社区感染，213宗来自首都首尔，同日多四名确诊患者不治。南韩累计113400多人染病，1794人死亡。卫生部门呼吁民众在外出活动的时候，提防在学校、运动设施、卡拉 OK、餐厅、工作及宗教等公众场所爆发群聚性感染。警告如果目前的感染趋势持续，可能会对有关设施和经营处所实施更严格的规定。当局从2月底开始为民众接种分别由阿斯利康及辉瑞药厂生产的新冠疫苗，至今有超过148万人已经打针。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咁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因为有工程，而家近油荔村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九龙入口，因为有工程，近油荔村慢线封闭，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嘅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繁忙，龙尾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湾仔道因为有路陷，介乎宝灵顿道至到坚拿道西嘅一段湾仔道全线仍然系封闭。咁最後提提大家，清明嘅特別交通安排咧，喺薄扶林直至到下晝五點鐘，介乎域多利道至碧麗道嘅一段金粟街係改為單程南行。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好多狗狗都好怕主人帮佢剪指甲，一见到啊鸡飞狗走咁啊，其实都可以解决到嘅。 转个角度睇啊，如果你可以令到狗狗享受剪指甲，大家咪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咯。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跑咗几公里，点解咁快抽筋噶？哎呀， 唉，真系渣！ 善恩，可能你体内唔够电解质。 吓，我身体入面有电， 唔通善恩你系机械人？ 错晒啊！不过呢度唔够时间讲，有咩咧就留翻喺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想创实验室慢慢解释啦。到时会有我周家俊， 有我李慧妍，同我赵善恩。 咦？点解你啲抽筋突然间好咗嘅？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听到呢一曲由国际竖琴比赛冠军黄遵善弹奏嘅乐曲，系咪好熟悉？但系又唔知道乜嘢名咧？ 啱啱我弹嗰首歌系《Canon in D》，咁其实系一首好出名嘅巴洛克时期嘅歌嚟嘅，作曲家叫做约翰·帕克贝尔。咁其实呢首歌而家都通常会喺婚礼进场嘅时候用嘅。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Isis，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呢，我刚才来的时候有些迷失路，他是很有耐心地去帮我。 Hello， 我是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的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佢口才好好，应该我哋都可以 又可以慢慢嚟啦， 慢慢嚟啦，系啦。我哋今日嘉宾有Isis 李慧璇嘅，你好啊 ，Hello， 系啦，但系点解我哋会咁样讲？因为见到你嘅介绍里面有讲到系做司仪啦、两文三语各样嘢嗰啲都冇问题噶啦，咁样样呢一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就系即系以前都有做过靓模， 系 而家就进化咗啦，咁就可以叫做讲下嘢啦，咁同埋我觉得有挑战性啲咯。 嗯， 系啦，咁啊，你哋如果要多个同事，就揾我咯。 系呢度真多足少， 系啊，调翻转，不如你出啲衰拍档，你揾我哋出去啊， 都得都得， 需要一个男拍档啩？ 你咁成日都需要噶。 哦，系咁啊， 有冇话做开边类型嘅 show 系比较多嘅？ 嗯，其实而家疫情就好多都已经暂停咗，咁但系之前咧，其实都咩都做嘅。 嗯， 咁即系话你有啲网上嘅嘢，我又会做啦，拍片啊，咁啊，如果 event 嗰啲咧。其實啲發布會啊、annual dinner 啊，甚至乎係即係幫啲客去即係去sell 嘢， 係 啦，而家帶貨咁樣我都會做埋咯。 我成日好想知道。即係譬如，因為我哋雖然做電台，但我哋叫做、我哋都唔可以叫專業司儀啦，都唔係，因為我哋唔係主力係做嗰樣嘛。但係專業司儀可能佢 main 嘅真係就係啦。有時喺出邊嗰度，你見嗰啲司儀有冇話成日你見到啲犯嘅錯啊，或者覺得啊點樣？ 我會㗎，我有職業病㗎，我 你覺得 係 啲咩咧？ 我會想上台搶佢支麥。我唔知道你哋明唔明嗰種感覺，即係 even 可能我去人哋 wedding 咧。我都會想，唉，其實佢真的不應該咁講。但係我當然我是自己諗啦。 係。 跟住我有試過啲 event 係，即隔離啲人話：你係咪好想上去搶佢先？係。我忍得好辛苦，你咁。 有冇印象啲咩例子？可能講嗰啲咩説話喺咩場合嗰度，覺得即係有嗰種感覺啦。 其實我暴露咗好多嘢啦，講呢啲好講到好深入喎。即係其實本身單 job 係我做嘅，咁跟住唔知點解就轉咗另外一個 MC 啦。咁佢都繼續揾我咧，即係可能啊，咁你都可以幫下手做 model 咁樣，但係咧都會有啲嘢叫你講下嘅。咁我就更加好想知道係邊個即係搶咗啦， 咪正常嘅呢啲 合理合理 啊。 咁我更加樹高隻耳仔聽啦。咁嗰個 event 咧，其實係普通話比較重要啲，咁英文係輕強啲嘅。咁我就普通話係會好過佢，咁但佢英文應該係會再 native 過我啦。 哦。 咁但我聽到佢連個主席個名字都講錯嘅，所以我好想衝上台。 第一个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啦，咁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咧一样嘢嘅，因为头先都轻轻有讲过其中一啲会做嘅 工作啦， 工作上面咧，即系可能网上面大家去买嘢啊嗰啲咁啊，咁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啦，边一个人咧似购物狂嘅，头先佢都 中意买嘢咁样。 不斷喺度打量我哋， 我已經咧由頭望到你哋個腳， 係啦， 都睇唔到。我懷疑你哋係特登著到自己勁平凡同埋普通。 嗱，我哋個人咧好， 我哋平時都係咁著嘅， 我哋平時都係咁著嘅，係啦。我咁寫包單，一平時都係咁。 但如果帶你上去睇我哋嘅 locker， 你就會分到邊個係購物狂，邊個唔係購物狂啦。 係、okay。 但而家就咁衣著上各樣咧，平時都係咁， 因為唔一定買衣著噶嘛。 係。 你哋會揀啲即係 IT 嘢啊？定啲咩先？ 有少少 gadget 嘢啦， 都有嘅， 嗰啲林林沈沈啲玩具嘢啦，系啦。 咩玩具先？ 啲 figure 啦，系啦，即、 okay, 系、就是、男仔会玩嗰啲咁样。 嗯嗯嗯，系啊。咁我觉得你问得呢条问题，应该嗰个人都唔系好似嘅。如果似就唔会问啦。咁所以我会就咁凭感觉拣咗、哦，我觉得唔似嗰个，就估你哋。是不是其實他就是啦 OK 即是調回轉這樣估啦 是啦我就逆向思維一下先 好啦你覺得誰 似是啦買東西都買得幾狼死 我估是阿一 是但我估是阿一的你的逆向思維即本身你覺得我是似所以應該就是他啦 我覺得你比我執得正啲， 係， 同埋好似有啲品牌嘢喺個身度咁。頭先又裝到你個銀包都幾厚嘅，是 不是有少少 嗰啲單嚟嘅嗰啲， 唔知係咩。係 我啲單就多過紙幣嘅。 但係我瞄到呢個褲袋個銀包，都幾厚身啊。就咁睇，其實我估係你嘅。咁但係我覺得你問得係我， 就調翻轉就估係一啦。 係啦，即係著到好似好。 好求其， 就因为买晒 figure， 所以冇钱买衫啦。 就有呢个人，咁几时会公开答案？ 而家揭晓啦，真正答案，估啱咗啦。 即刻入。 咁如果你想上面嘅， 忠实 系啦，我想上面嘅 locker 就有十几件玩具， 嗯， 跟住蓝牙耳机有四五个。平板电脑嗰个锁数有四五个， 你有几多对耳要用四 五個？我都唔知点解买咗四五个蓝牙耳机， 我都想 系啦。跟平板电脑买咗四五个，有六七寸、八寸、九寸同埋十二寸。 睇咩咧？ 一个攞嚟睇波，一个 攞嚟电视， 一个攞嚟睇漫画，一个攞嚟写嘢。系啦，我都唔知点解买咁多。因为有时你即系 我哋整翻个二手放翻出去啊， 咁又 佢又唔舍得， 我又唔舍得， 佢唔会舍得，佢买得嗰样嘢系觉得我必须有机会用到嘅，佢个心态。 我袋都有廿几卅个， 哦，真系噶，你好似多过我、 啊啊。你自己算唔算买得多嘢咧？咁即系做嘢嗰样就即系叫 sell， 即系 sell 出去嘅另一样。 我唔算，我系悭妹嚟噶。你见我头先都拣。我冇搭到的士过嚟， 问我有咩巴士可以坐过嚟？ 我依个其实都少少秘密嚟，因为我个样应该唔似， 嗯， 系啦，咁但系我比较悭啲嘅， 嗯嗯， 系啦，同埋我自己好中意用到嗰样嘢惯咗，我唔转嗰啲，即系我唔会好似你咁，即系我如果耳机我有五六个咧，系冇可能，我成世都未试过有五六个。 我都系，我同意啊，我唔明佢噶。 咁你左耳右耳會唔會試下換啊？或者比較一下啲聲做啲，喂你拍下啲 YouTube 比較一下，咁出一下啲實測片，咁你先值回票價噶嘛？ 但我又唔會做呢啲嘢喎， 我撩你咯，貪得拗起你條人。 我係貪得意哥，早排買咗個骨傳導藍牙耳機，諗住做運動嘅時候去啦，但我冇做過運動，或者冇試過一個人做運動。 你買完就逼自己可以做。 都唔係， 佢唔係叫純粹係個人想試下啫， 個人想買。 咁即係你純粹俾個藉口自己買。 係啦，咁跟住之後買袋係行過幾 多？你咩星座啊？ 天秤咯。 哎呀，通常都係購物狂嚟。 哦，係啊。 係啊，係啊，天秤座。 你咩？ 我天蠍。 天蠍係咪冇咁勁㗎？ 天蠍啊，再加上我上升係山羊，所以我比較踏實啲咯。同埋我唔係好中意炫耀，我你見我成身唔會有啲 luxury 嘅嘢。 係。 即係我實用就 OK 㗎啦。 哦， 我都覺得我啲嘢實用㗎。係， 但係好多係咪？你屋企幾多尺啊？ 唔大啊，所以我間房係行唔到嘅，因為我棟起曬啲嘢。 咁你點樣 Spiderman 咁冚入去？ 係我係棟起，我要打側個人過咯。即本身是可以平排两个人，我梗系要打侧行入去咯。 佢唔知啊，顶到上个天花板个柜上面有好多盒嘅模型 啊。我 figure 有四五十个洞起晒，咁所以我而家要打侧行入去咯。 系、okay, ， 但其实我又唔会。 咁你真的要做运动啦，如果你打 侧。好大镬啊！原来我张床有一半嘅床系摆衫嘅咯，所以我瞓喺啲衫嘅上面。 好嘢，好嘢、 okay. ， 好嘢，好嘢。 系啦，所以我买几多嘢其实，你而家谂翻系。 但系钱多啊？ 你買到 都唔係啊，買啲好平嘅咋。但你有冇試過即大貨帶到啊？呢樣嘢好似真係幾好。 有，咁實有嘅、 嗯， 真係好吸引嘅。因為通常你做得大貨嘅時候，嗰、那個 offer 一定係史無前例咁吸引，先揾你嚟去帶噶嘛。咁、 哦、 當然佢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但係佢俾得你去帶嗰啲，一定係拗到盡頭。咁所以我係啲姨媽姑姐啊，嗰啲 成日收到 message 啊，係啊，佢真係哇正，即好吸引咯。咁你平時喺街你就唔覺，你就覺得誒、買咗就算噶啦嘛。咁但係你上網你咁樣買法咧，你又湊下單啊，又同埋啲公司嗰啲同事咧，其實慳埋埋又慳好多嘅。 哦，咁但係你自己使錢買得最多或者花費最多個 item， 你覺得係咩咧？可能未必買實物，可能係我當可能食嘢都可能係一種咁、 嗯。我食嘢都好慳嘅，我可以食麵包，仲要係 seven 過期嗰啲，特別平嗰啲咧，今日 六蚊一個嗰啲，聽日過期買得咁。 最奢侈啦，你自己覺得 錢使咗邊？ 你覺得最奢侈？ 我最奢侈啊！ 十层楼啦，跟住就 唔系三楼都冇十层。我最奢侈可能买啲屋企嘅嘢咯，即系可能大家一齐用嘅家电啊，同、埋我自己系电器杀手嚟嘅。 我睇唔出喎、 啊，真系噶，好似好精明咁 啊！ 所以我咧次次做新啲 live 咧都会断下机啊，喂，你小心啲，今次呢个执断亲咧。嗰啲掣唔著嘅喎，明明之前盏灯已经试到实著嘅 ，OK 免烛式啊，定唔知点样嗰啲啦，实掂噶啦，我掂极都冇，屋要揾啲助手姐姐出嚟， 系 啊，我其实著咗啦咁样，跟住啲人就话，诶、都唔知系唔系坏， 又系因为你啦， 你试过最快整坏个电器系 即日咯， 系 第一次用咯，我买咗 DJI Pocket， 咁咧。 即嗰啲好似 迷你相、 迷你嘅 view cam 咁樣啦。咁我就自己做倒數嘅。我記得嗰年我做12月31日晚倒數，咁啊攞部新機出嚟拍個靚 footage， 即係星光熠熠噶嘛。結果就爛咗啦，一拎出嚟就跌爛咗啦。 跌爛即係唔關佢事啦、啊。 系，所以我咪就系用烂咗佢咯。 佢有好多种坏法啦，因为佢身上可以。 同埋我试过咧，我好想拍低自己啲 footage， 我今日就唔记得咗带个 SD 卡啦，听日就唔记得咗插电啦，后日就唔知漏咗咩啦，总之冇一次成功嘅咯。即系都几叻嘅，即系可能我同埋我试过，就算成功拍到条片喺张卡度，我掹张卡出嚟嘅时候，张卡弹走咗，真唔得。 好都系整定，好都系整定，你系真系唔好搞咁多嘢啦。 所以我冇乜特别。 系 你屋企用得最襟嘅嗰个电器系？ 谂唔到咩？因为我而家个雪柜又坏咗啦，个焗炉又坏埋。 雪柜坏系一件好大嘅事嚟嘅。你屋企喺屋企个雪柜用咗20几年喎。 系咯，你个雪柜系咪用咗好多年咧？ 唔系5年啊？有冇咧？嗌咗个人嚟整两次，佢话。唔要攞走你个雪柜入厂 check 啊！咁好易命 嚟嘅， 命嚟嘅师傅。 女神大揭秘， 我哋就想 Isis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 秘密啊，我就。是一个除了是电器杀手之余呢我是一个的渣男磁石。 哦、oh, ,ok。是 啦。 点渣法呢啲人。 就我摸个样子可能望落去好精明精明精灵。 是。 又好像很劈得啊即我是完全反转的。咁我点样渣法啊冇㗎即係我都唔係拍得好多次拖㗎啫咁但係次次都係即係我啲 friend 係自然会觉得我觉得你上世应该杀咗唔少人喎。 今世返嚟杀隻佬。 即係你上一世一定係杀咗好多人啦、啊。 好主要係全部都係男 人嚟嘅。 最大恶极啦。即係即係衰到冇朋友，你今世應該係還下世會好。 咁佢哋通常即係會對你唔好嘅地方，或者即係嗰樣嘢係會係啲咩噶？通常 試過有一個初戀嚟嘅，咁佢就當我係我都係佢公公嗰啲咯，即係當我得成咁樣咯。 係。 咁就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啦。咁就好短嘅啫，兩個月。跟住佢就唉，算啦咁樣。跟住之後， 啊咁易算？ 算咩？就咁啦，就 又分咗手啦， 就分咗啦。 但嗰阵系佢追你定你追佢？ 佢追我嘅。 哦，咁但嗰阵系咪好细个，所以你都信他？哦，咁啊，完啦，完啦，咁样。 唔系噶，我之后7年冇拍过拖啊。我嗰阵时19岁，好似我冇记错，系啊。跟住就即系嗰种感觉系，因为我本身女校嘅，咁同埋我都唔系好中意。太多男仔嘅朋友嘅，咁所以嗰陣時就覺得，哇唔得，個男人真係好乞人憎咁但係後屘就係 OK 嘅，即係後屘再遇到第二個咧，仲衰，哇！真係乜嘢偷食嘅證據都俾我揾到曬咯。我天蠍座嚟噶嘛，其實我要開偵探社，我可以開到 嘅， 係啦。咁所以我一係就好蠢，我要聰明起上嚟，我就乜都揾到曬證據，咁所以就。又是勁 hurt 啦咁樣咯。 嗰陣時點揾到啲證據係？ 哇，好過分嘅喎，真係！ 即係一定有啲蛛絲馬跡開始令到你覺得我需要去再揾落去噶嘛？ 首先係我都唔知點解我嗰個第六靈感係咁準嘅，我係即係見翻佢個前度揾佢，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啊冇所謂啦，你哋仲有聯絡，但係後屘就 feel 到，咦唔係喎，點解可能？那個夾是我買給他的跟住在個前度度用緊喎、跟住咧有啲卡數2-3萬元咧，就係、是、個前度走咗去蒲，以前仲會去 clubbing 啊嘛，就碌咗佢2-3萬元開酒俾啲 friend 飲喎，即係張卡仲喺佢度，但係佢就衰到咧，佢養個前度，但係就問我借錢咯。 咁又真係好過分嘅， 跟住 同埋最過分係偷食竟然用信用卡啊嘛。 留痕跡啊嘛。 佢乜嘢都好蠢噶，其實即係佢可能覺得自己好聰明，或者覺得我好蠢啦。但係我又冇佢想象中咁蠢啦。咁我一講咗出嚟嘅話，佢就會 sam 虛 sam 虛，佢就會家暴咯。同埋我係執到好多頭髮啊。因為我係深色頭髮，執到好多金毛啊。跟住條毛巾又用過、啊。 冇養狗 喎 屋企。 冇啊，勁長啦、啊、啲狗毛啦、啊，真係好恐怖，長到落 pat pat 啲狗毛。跟住總之就執咗好多嘢啊，或者可能 feel 到啲落妝嘅有人用過啊。有人開我啲嘢啊，咁樣咯，跟住有啲單據啊，咁後屘直情係一齊去旅行啊，佢呃我話佢去咗，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啊，佢呃我話佢去咗北京，跟住其實佢係去咗台灣揾個台灣妹，咁跟住之後， 咁點解唔呃你？ 佢就偽造咗佢嗰張所謂嘅 boarding pass 嗰、那個嗰張證出嚟，跟住我就一睇。咁奇怪，咁嗰個航空公司打去問冇依班機， 咁佢有啲蠢， 咁佢真係有啲蠢咯。 我直接我去台灣，我做其他嘢，台灣都仲好啲啊。 唔知點解，可能佢覺得我好蠢咯。我又其實覺得自己都幾聰明嘅，即係我會俾佢呃一排，呃得好通透之後，我會死。 心理龍爪手。 好，呢一 part 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 Isaac 玩嘅。咁啊，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叫你拣出你认为最舒服瞓觉嘅姿势。 系 有 A、B、C、D 四个选择。第一个咧就系、是、打平，然后头系向天花板方向咁样瞓、 啊。最基本啦， 最基本嘅瞓法啦。跟住 B 咧就侧身挛埋啊，卷埋个人嘅嗰种。 嗯。 C 咧就系、是、向下趴喺度瞓。 哦、oh, no， 系啦， 嗯， 同埋 D for dog 咧就好简单咁样 打侧瞓， 打侧咗或者又打侧瞓嘅啫。 OK，A、 B、C、D 四个。 哦，瞓觉都好舒服。 系啊，你觉得最舒服嘅你自己，你可能谂起而家你搭上床，你会 keep 住嗰个姿势系咩呢？ 我会系 A 咯， 嗯， 系啦，但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我系黏埋一嚿嘅，我系 B， 系， 跟住慢慢咧大嗰啲咧，我就系 D。 A 就是 而家先是 A 哦，而家先系 几个阶段、 哦、几个阶段嘅系啦，咁啊呢一刻 A 先啦 ，A 啦你系咁，我就系 D 嘅，即系我打侧瞓嘅中意， 系、嗯、即系你一搭落床嗰刻你就即刻打侧， 系我中意打侧嘅，因为打侧诶、你望住个电话会悭力啲啊、嗯，如果我平瞓个电话好重啊嘛，但我打侧开朗喺张床度，同埋屋企有一边窗咧，通常我打侧瞓就背脊对住个窗，咁第二朝就唔会残眼残醒 哦。 系啦、 okay, ，关格局 先。系啊，关格局先。 我以前系 D 咯， 嗯， 系啦，同埋要夹啲嘢喺大髀咯。 点解 咧？我唔知道要夹多个枕头喺大髀，所以我两个枕头咯。 咁你就系分开大髀两个， 夹住个大髀佢瞓一个咯，咁啊两个枕头。但系呢排好似呢一两年有个 friend 即系去露营嘅时候，佢话点解你瞓觉个样咁安详嘅？因为咧我系 用安详呢个啦。 佢形容俾我嘅姿势系我摊喺度啦，然后两只手好似祈祷咁样摆心 口， 哦， 即系咁样， 真系好安详。 系啊，佢话你咁样摊喺度瞓，系点解会咁样瞓咧？我唔知啊，即系两只手摆心口咁样，好似人哋西式嘅嗰种葬礼嗰人咁样、嗯、死咗咁样摊喺度。我拣 A 咯咁。 好，你拣 A， 即系 我 拣 A， 我都系 A， 我系拣 check 咩嘅呢个？ 喂，但系我冇摆手喺度， 冇咁安全嘅。系啦，咁但系 check 咩或者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这念头似怪物，不知不觉篡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是，指鹿讲马，歪理亦接受。为何随大队舞动，动作一致，走枯燥大道。怕地跌着风，能不及你乖乖跟着主流。 同生于此世，给满足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堆懵懂，独有姿态走过那大道，未困亦可何来犯错？世间太黑板，太落后。 三点钟新闻之前啊，听我有潘超同嘅呢一首《乖乖》，转头翻嚟继续会有 ISIS。 够一百日就开幕嘅东京奥运能否如期举行？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正午12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下周中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東隧九龍入口的工程已經完成了，近住由麗村一段慢線已經解封，車輛的大消散。現在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交通大繁忙，龍尾近匯景花園。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車龍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海皇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咁沿住海亭道西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辆，近住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是暂时不能够左转去海皇道，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提提大家清明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屯门直至到下午7点，屯門清新徑以及是前往青松觀塘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會暫時封閉。另外介乎湧浪路至到爭咀靈灰安置所通道之間的一段黏灣路都是會暫時封閉。環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轉造成污染影響健康，記得停車熄匙。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接我呢一拳啦！ 啊，几舒服、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系投票拳啊！ 留意田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噶啦。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70年来，英皇口琴队致力将口琴专业化。 我哋70年代在学嘅时间咧玩得唔错啦，到80年代咧，我哋成立呢个乐团啦。咁我哋去过20个国家、30个城市啦。我哋有好多好 original composition 俾我哋啦。咁喺所谓嘅专业化咧，我觉得都算系咁。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仲有创造天团嘅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每个星期为你精选音乐人同埋佢哋嘅音乐故事。 陈海琪又唱假期。 今个星期有周国贤。 我绝对唔认为自己系一个天分型嘅音乐人。我写一首歌，我一定要即系起码我要个旋律过到自己嘅关，我先至可以面世。咁所以有阵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哇，会唔会太执着咧？即系对于旋律，可唔可以放轻松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6至8， 陈海琪悠长假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reset 原创设定。 石山家的新作讲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世俗比的角色设定，但他们认为这些原厂设定只是框框来的，心底自己的想法和想成为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作曲 Master 杨彤，填词钟雪，编曲石山家，监制石山家 Morphy。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石山街幻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sis，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估唔到你会咁细心去揀礼物咯，因为在我心目中呢，射手座是比较自私啦，所以又少少令我改观。 我是 Isis 李慧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的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李慧璇 Isis 的，我们玩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了，就是你认为最舒服睡觉姿势是什么呢？ A 就是打平卧高头，就望天花板的方向这样睡在这里、B 就是攣埋个身份啦 ，C 咧就系趴喺度，块面即系差唔多向下，向住枕头噶啦。同埋 D 就系打侧瞓嘅。咁你两个都系拣 A， 咁我就拣 D 嘅。咁但系代表啲咩咧？我哋逐个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缩埋一嚿瞓觉嘅朋友咧，代表你缺乏爱同埋安全感。你冇办法坦率咁样表达你真实嘅情感。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惊寂寞。心底好渴望有一个可以俾你撒娇嘅伴侣， 所以你的理想对象是成熟的人。而揀了 C, 面向下趴低的朋友呢，代表爱情里面你的占有欲好强。你这一份占有欲是完全不会隐藏，虽然有阵时会吓亲人，但是就非常之适合同喜欢扭计的人拍拖啦。咁今日好似波胜咁样揀咗啲打侧身份，又或者好似 Isis 同埋阿一咁样打平面向天花板份，又代表你潜意识里面嘅恋爱倾向系点样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一个其实系反映紧咧，测紧你潜意识里面恋爱嘅倾向。 你笑到咁都唔方便， 系咯？唔系我未睇啊，我而家即刻睇。嗱，我嗰个咧，我系拣 D 啊嘛， 即系执分。 嗯，佢同我讲话咧，即系我系好了解自己嘅喜好啊，即系拣 D 嘅呢啲人，系、啦。咁啊，做任何决定咧，亦都会靠直觉，即系 follow 自己嗰个谂法、嗯。所以拣另一半嘅时候咧，亦都系咁样样嘅。 人马座咯， 系啊，凭直觉啦。所有嘢都系拣同自己价值观相似啊，嗰啲咁样样，啲共同兴趣，即系好容易都系咁样样嘅，系啦。咁但系调翻转就系唔系好擅长应对比较年长啲嘅异性嘅，因为会觉得同佢哋唔系喺同一个嘅圈子里边啊。 咁系咪啊？ 都又唔系 中意啲姐姐， 我 OK 嘅，因为 系咯， 所以 人马座系几中意姐姐噶， 系咩？ 不想努力系列啦， 我都系噶，我呢啲咁 A 咧， 两位拣 A 啦，即系你个恋爱倾向系点咧？等于话呢个差人话你渴望自由恋爱啦。嗱、首先再讲啦，睇你准唔准啦，觉得性格大方嘅，不拘小节嘅，对好多人咧都可以即系敞开心扉咁样样啦。咁、亦都好愿意付出自己嘅真心去对人嘅。咁啊，所以， 但呢啲系人都系噶， 所以咧，另一即系嗰啲异性会俾你嘅友善大方性格吸引，呢个系你个人嘅魅力所在啦。 喂，但系佢话你不拘小节或者即系嗰啲想对方系咩投入嗰啲，咁系人都想对方投入噶啦。 唔系佢话不拘小节，咁 系佢冇话想对方投入嘅。 唔系佢话系中意自由。 哦， 同埋就系、是、佢最尾我觉得唔啱嗰度就系话我哋唔够细心。 嗯，你自己 我觉得我就好细心，你睇呢个瞓到仲要翘埋个手咁样摆喺心口前面。 你唔同意讲话唔细心嗰样嘢，咁、你觉得自己拍拖嘅时候 最细心系点细心？ 即系、就是、对另一半嗰啲细心，你会点样？ 就系 check 到个航班，原来唔系去台湾， 咁都唔细心啊？咁 唔系，我真系几细心啊！其实嗰阵时系又帮佢执晒屋啊，即系。我可以做到嘅我都做咯，即系每一次我都想啊，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啦。咁、就即系学下做个，即系我唔系拍拖经验好足啊嘛，咁我咪学下即系点样做个100分嘅女朋友咯。即系我系咁样嘅心态嘅。咁但系后屘就系因为太细心啦，就好容易发现到啲蛛丝马迹啦，咁就出事。但系其实我都几中意咧，即系头先有一句都麻麻地嘅，因为你话我哋中意自由啲，就即系，但系其实我系几中意另一半咧，会管下我嘅。 哦， 反而 O K， 即系太多自由度，或者佢唔算太理你，可能你又会觉得好唔聚财。 我估个自由系我要有空间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但 系 你要管，系但你要管我咯。嗯、 但系佢唔可以不闻不问 咯。哦， 系啊。即系如果佢不闻不问，你又觉得好似咁，其实我哋系咩关系？系咪真系拍紧拖咧？系咪有呢啲 question？ 因为通常佢不闻不问你，就系因为想你都不闻不问佢，而佢有机会去做佢啲，系咪好人马呢？系咪通常都系咁谂啊？因为我都唔问你，你就唔使向我交代啦。咁我唔向你交代，你就唔好问我去咗边啦。咁你咪会有好多自己嘅时间可以好好发挥咯。咁所以我自己系 prefer 佢系会向我交代，而我又会向翻佢交代。 前半段大炸都啱嘅， 我都明白 自己發揮嗰樣嘢咧，嗰、那個就可以可掂啦。即係唔一定係要去即係揾另一個女仔啊，都未必係嗰種。前面嗰個我都覺得係嘅， okay. 即係嗰種平，係咪叫平等咧？我都唔知啊。即係我冇要求你嘅，我都希望你唔會要求，而我以身作則話俾你聽，嗱，我冇要求你啊，所以你都唔好咁樣做咯。咁係 啦， 我係呢一 type 嘅。 唔係，我又幾享受交代嘅。 我都係㗎。 係啊，即係 咁先拍拖㗎。係 啊，即係我放工話俾知我放工啦。我转头去边啊？系啊系啊，我系咯，翻到屋企话你知啦，咁样，即系一句可能两三分钟通个电话、交个交代，哦系啊系啊，咁、样咯。 交代先有拍拖嗰种感觉。 系啊系啊， 你唔可以话俾我听系一个 must 咯， 哦，即如果你框住话你一定要咁做咧，我 点样嗰、那个系咪水瓶女啊？ 唔系唔系， 哦 OK， 唔系 咁识得吓、啊、 天蝎啊！ 竟然啊！咁佢系违背紧自己良心啊！ 系噶， 佢已经知道点样去反操控翻你啊！就系佢唔要求你等你自己觉得，点解你都唔问我嘅？冇可能噶、啊，个个女仔都问我去咗边噶。啊，好啦，咁我要同你讲声啦。 女神实验。 嗱，咁啊，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 Isis 嘅呢一个情景就系咧， 点啊？你要笑到咁样？ 如果啊，有一种嘅家务你呢一世都唔使做，你会拣边一款咧？ 好多家务都唔想做噶吧？其实我唔中意煮饭。 嗯， 煮饭都算啦， 算啦。 煮饭我真系我好努力噶啦，但系我真系唔得。 洗碗同煮饭咧？ 两样都不想，但是我比较拿手都是洗碗，同埋洗碗你都仲可以买个洗碗碟机翻嚟，烘干咗。 其实洗碗简单好多噶，我觉得。 我做 live 卖嗰啲咧，我买一部咪搞掂咯，又有钱又抵。但是即系食饭，你唔可以餐餐都食同一样嘅嘢噶嘛？ 系啊，买餸啦，又要准备啲素材啦，又要煮啦。 同埋我系见到啲生嘅嘢，我就唔想食，同埋我就唔想跌。 哦，即系由细到大。 你会有呢一样嘢咧？即系我见到条鱼之后，我就唔想见，即系我就唔想食咯。条鱼，即系佢生勾勾嗰个样之后，我就唔想咯。 哦， 系纯粹觉得好核突啊，定系有种怜悯之心出咗嚟？ 我第一觉得佢。即是一条无辜的生命啦、 哦、 第二就是觉得真的不想碰啦，要洗的嘛、 嗯、 是咯，要处理的嘛，最大镬是 鱼又有些极端的，我有些朋友是见过田鸡之后就不敢吃田鸡， 那田鸡不用说，我鱼都搞不定，好啊田鸡 但鱼都不会嘛， 鱼会啊，它望住你的、哦、你想想你将条鱼放在我砧板上面、嗯、 它望住你， 它的眼睛就是望住你咯， 哦，其实是的，可能我没有做过这个过程，所以我还好， 是啊， 可能你经历过、 就 是吧， 我是地狱厨神、 哦、买回来都是龙利楼的，还 有我以前cookery 堂有 burn 过那个厨房， 是 吗？我煎蛋而已，但不知道为什么出黑烟、啊、 煎蛋 是啦、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不知道落错了什么东西，但是喷火和出黑烟的 你觉得自己煮得最最厉害的那件事是 公仔面，用微波炉叮无火煮食， 乜 公仔面啦、啊、米粉啦、 啊、点微波炉叮啊 面啦、啊、拉面啦、啊、全部都可以用叮噶， 系点样叮啊？ 佢咪好似咧去便利店加完热水之后，啲人可能会再摆微波炉度叮嗰种状态。 睇下你中意硬啲定系即系 淋身啲 啦，系淋啲啦。咁基本上就系教个时间之后落粉捞埋食得。 但你冇加其他嘢噶咯？呢种食法。 唔需要，我真系一个比较 hea 啲嘅人嚟嘅。 OK， 恭喜思瑶。 好啦，嚟到最后咧，我哋就准备咗礼物送俾 Isis 啦。咁啊，你开咗一个题目俾我哋嘅。 嗯， 一些家居禮物 是、啊、實用的， 實用啊！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你是不是送這個給我？ 不是 okay, okay. 我估你應該是不懂整手作的東西，是 吧？嗯，我懂的我懂的但是我未必 肯做的。 你有沒有過往有沒有試過整手作？因為 有 沒有整爛到？ 沒 有整爛，我只是送給個初戀然後他劈了 什麼來的？ 那些縫印那些呢，真的很無聊的，其實缝只猫定唔知缝只狗咁样， 似样嘅， 转个头劈咗咯，佢睇住佢。 但即系你手工嘢 OK， 因为我以为唔煮嘢食 好劲噶，我觉得真系因为对食物嗰个感觉啫。 OK， 因为真系佢有生命，我唔想 哦，即系你要专注嘅话，其实你系做到嘅，你觉得 系啦，手作系 OK 嘅，即系整蛋糕嗰啲我都 OK 嘅。 哦， 咁如果个男仔送手作嘢俾你咧， 嗯 ，OK。 咦？ 唔係，我問咗、哦。 但嗰樣嘢係簡單嘅手作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攞個紙黏土砌只公仔皮。 哦，咁如唔係我好 appreciate 啲 handmade 嘢嘅喎，又即 即係佢寫張卡俾我啊，或者佢整埋俾我就 OK 咯。你買嚿黏土叫我自己整真係嘢。 咁要抵鬧嘅， 送個模型俾你，嗱你嘅一切啦。 唔係，你而家送啲耳機俾我啦，不如 送啲 puzzle 俾你， 求其。 好，咁啊，但係你平時收禮物就中意實用嗰啲啦，咁樣。咁 LEGO 嗰啲都得㗎，即係因為你砌完靚咧，你都可以即係擺喺度啊。 家居嘢，你諗到咩啊？優生 咩啊？ 你送咩今日？ 咪等先，我想問下，係兩個你哋都會送？ 每人送一份㗎，然後你揀邊個贏啊？我攞。 我仲要揀邊個贏 啊？ 一次過收兩份。 我有少少選擇困難㗎。 你咩嚟？ 我好耐冇收过礼物啦，好开心、啊。 唔系就 系 呢个袋啊嘛？ 唔系，我有少少包装嘅。嗱、嗯，因为家居嘅嘢咧，我觉得特别而家季节转夏季，咁好多嘢会换，譬如你衫啊等等，有好多样嘢会换啦、嗯。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可能咧，容易忽略咗，但其实你都应该有机会会换嘅。夏天嘅时候喺屋企用到嘅。 哦，知咩嚟啦？ 你知咩？ 因为我插过佢个袋啊。 哦 就是拖鞋了，因为我觉得夏天和冬天用的拖鞋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用到咁上下你都会换，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这个位好像即显到少细心咁啊，即衫嗰啲就估到啦。但拖鞋呢、這个， 佢容易 miss 咗。我以为喺酒店拎添呢对拖鞋。 嗱，咁我揀呢个就通畅少少，同埋个 size 我根据你嘅相，我估、 你只脚 size 都有机会 OK 嘅。 啊，啱啊， 系啦，呢个 好细心啊， 四眼仔。 人马座努力起上嚟都 OK 噶，着拖鞋嘅人嚟噶。 哦，系啊， 系我 even 去人哋屋企或者去其他地方，我都一定会问佢，诶，唔好意思，有冇拖鞋啊？ 系， 好啊，我中意啊。 诶，个牌我冇面啊，虽然有价钱， okay. 但系佢印咗上去，我不瞒你啦，都、okay. 无独有偶地， 你又系拖鞋啊？ 你又系拖鞋？ 唔系，无独有偶地，我都同脚有关嘅。 等谂下先，有啲乜嘢好实用？ 家居系咪啲去皮嘢？ 但系。我系送 指甲嗰啲剪指甲嗰啲， 我系崇尚唔着拖鞋系列嘅， 系咁所以咧， 袜啊， 唔系，我买咗嗰啲吸水脚垫啊， 哦，都 OK 喎、啊，其实， 因为咧，我发现我呢排咧成日唔着衫，因为开始天气热啊嘛，唔着衫喺屋企行嚟行去啦， 滴水啊， 滴水啊， 我呢个好好啊，呢、這个我有睇过啊，好神奇噶， 佢嗰啲唔知咩嘅咩贵。 龟祖嚟， 龟祖嚟， 系啊，龟祖嚟。 跟住之后同埋，我行过见到佢有 pattern 咧，有公仔，我觉得几靓。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哇，好开心啊！哇 ，Flamingo 啊！ 系 啊，得了。OK， 哇，好难拣、啊，大件事、啊。 我哋好耐冇觉得大家送啲嘢都好 make sense 啊！ 唔系，因为我系唔着拖鞋系列噶嘛。 系 你着拖鞋， 好难拣、啊。 但因為你呢樣唔著拖鞋系列其實都啱用啊嘛， 但佢呢個係唔著拖鞋系列喺浴室一出嚟嗰下用， 嗰下用啊，所以佢都係用得着嘅。 因為小弟開始天氣熱，又開始唔著衫，所以諗起呢樣嘢。 係啊， 但你好識揀，我哋揀咗啲粉紅色， 哦、是 有啲北歐少少風格，同埋好 IGable 嗰啲 pattern。 因為都難揀， 因為一般嗰啲係正式啊。我今日見到，咦，難得佢有公仔，就買咗呢個啦。 系，我都觉得几难。 咁点啊？如果我讲咗边个书会点样噶？ 冇嘢，两个都系俾你嘅。 一个 hurt 啲咁样样咯。 系， 我净系 hurt 啲嘅啫。 系 hurt 啲嘅啫，冇咩。 咁如果我话啊，两个都好中意。 冇噶，呢度冇噶，呢度一定要拣一个。 OK， 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睇你嘅眼神好似空有成竹。 唔系啊，我冇咩所谓就。 睇你嘅眼神好似有少少 心虚， 因为你都觉得佢个礼物好似好靓， 几靓啊个样系啊。 如果你系女仔，你中唔中意啊？ 我系女仔啊，因为我本身麻麻啲太粉红色嘅嘢，咁、所以呢个我就系啦、 啊。但我听到你系着拖鞋系列啊，因为 所以你都有啲担心。 系啊， 好啦，我而家要公布啦，嘟嘟嘟嘟， 系边一个你会拣？ 我会拣粉红色呢一个， 我以为拖鞋系列， 我以为拖鞋系列。都有機會贏添，我都唔敢顯露太有信心嘅個眼神。 因為重點啊，我屋企有太多拖鞋， 但屋企冇乜呢啲咁樣嘅。 依個係真係即刻今晚 可以即刻可以用到啦， 冇錯。 所以今日我覺得哇，呢兩份即刻好正常， 好 好 好 啊！我覺得係我個題目開得好好啊，俾曬大家。 簡單呢、這個，呢、這個簡單呢、 這 個。 係啊，係啊，今日兩份都會送俾你，希望你中意啦。 多謝。 係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謝我哋今日嘅嘉賓啦，李慧晴 Isis 嘅 Thank you。 无谓看报纸，只得两言，没有其他的敷衍。这世间不再需要乱，全部也要静下，以后便看天。还是没有天， 世间都反转，给我可给我许个愿，能让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努力吗沉沉跌跌，舍弃吗代代年年，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必输，知你都可以，不会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是实现，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残存半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真有事，迟早不会迟，地上烂着旧报纸，还是你一早弃绝，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努力吗层层跌跌，舍弃吗代代年年，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受吧，未来全实现，一次可以输， 但悲观将挚爱尚在，魂断器官经结本下代，吸入器官直达天灵盖，脚踏所罗门，幸福令人窒息，断你忘记野性断你，万劫未必做万劫，应未必完美，天际之下 purple haze， 虚无地带送你到你带到你到结又再度 冒起，怎会要笑，怎会追得你，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手吧，未来全实现，心判火要烧，怎会吹得灭，残存满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终有事，迟早不会迟，地上烂着旧报纸，别让你走得太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上，多个议员关注制定团体选民名单的准则。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说，业界里面不少具多年历史的团体，例如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地区体育总会等，在修改之后被排除在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民名单之外，当局要向公众清楚解释相关准则。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当局在挑选团体选民的时候，主要考虑团体与界别的关联性和代表性，能否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等，明白現行的組合未必完全符合業界期盼，但現時的方案已經是最好。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關心疫情下的旅遊業界困難，當局一直有與業界商討復辦本地遊，考慮的前置條件是員工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如果不適宜打針，就要有72小時內的陰性檢測結果。被問到團友是否無需接種疫苗都可以報團，邱騰華說，如果只是參加單一次活動，要求他們打針未必可行，但如果再擴展至遊輪遊，行程有三日兩夜，參加的人事先注射疫苗會比較好。

真好恐怖啊！呢个世界 嗱，有啲嘢咧，天知地知，你知佢知，我唔知。 我觉得恐怖个位系话晒你以前都吓、啊、又环节又唱歌啊又成啦、啊，都要去到有骨传导嘅耳机出现咗，你先至知道自己唱歌难听。假如冇人发明到呢一样嘢，你呢一世人都被蒙在鼓里噶。 嗱，应该咁理解嘅， 知同埋感受到系两件事。 系啦，嗯，即系我都知系难听，但冇咁离谱啊嘛。唔系嘅，即系争少少啫， 少少、啊。 好啦，咁啊嗱， 你系咪冇听翻你以前啲重温？ 有，但系嗰啲有自主音乐噶嘛，同埋我知道自己唱紧啲咩歌噶嘛。嗱，有个好大嘅分别就系呢个时候，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嗰、嗯、种嘅mind blow 啊，即系嗰种爆炸性嘅感觉就喺呢个时候出嚟啦。好啦，最低嘅层次先。唱歌咁样啦，假设你只哼几句咁样，喺、 嗯、 我嘅立场咧，我觉得自己系啱音嘅，清唱咁样，好啦，清唱咪系最低嘅层次，最容易蒙骗到自己系几时啊？人几时系最容易蒙骗到自己唱歌好听？ 冲凉嘅时候？ 唔系，我觉得唔系， 唔系冲凉嘅时候， 唔系冲凉嘅时候。 自己听住嗰隻歌嘅时候， 冇错啦。 哦， 当你自己戴住耳机唱歌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其实唔系咁难听啦，好似都系差唔多啫、 啊。我都唱到去嗰啲 啊，都去到嗰个 pitch 啊，去到嗰个音调啊，去到嗰、那个 歌画上得好高 key 啊，去到好高 key 系啊，个 key 字用得好啦。 嗯， 好啦。嗱，呢个好易蒙骗到嘅，所以咧好多时出现一个问题系咩咧？好多时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当你戴住耳机嘅时候，你好自然喺街道咧就会唱起上嚟啦、嗯，然后啲人就望住你投以一个古怪嘅目光，咁你就知道哎出事啦，咁 唱得太大声啦， 系啦，唔系系唱得太难听。OK， 好啦，咁跟住第二个层次就系咩咧？第二个层次就系你唔系戴住 headphone 啦、 嗯， 你斋跟住佢唱， 嗯， 你都觉得好似系争少少嘅，但味道好大分别。 都仲有一半呃到嘅，我觉得 都唔止一半。我觉得有时，即系有时你试下我喺我哋直播室播歌咁样啦，咁我有时会好兴奋跟住唱噶嘛，系咪先？我都觉得其实争少少嘅啫，即系做唔到歌手嘅，但争少少。 我谂起啊，系咪阿江华所讲？你知唔知自己衰咩啊？你衰自己太有自信啦，差少少啊，大佬，你唔系差少少，你系得少少啫，你。但虽然我好同意嘅，因为佢嗰个声盖过咗自己咧， 系啦系啦， 有啲嘢垫住咗， 垫住咗，系啦嘅。好啦，咁、那个概念有啲似咩咧？那个概念有啲似啊，你去唱 K 嘅时候，你开伴唱， 嗯， 你好似冇咁难听啊，系咪啊？ 系， 即系好似陈奕迅同你一齐垫住，陈奕迅帮你做和音咁样。 系啊， 嗰件事 你一删咗之后，哇 哇，冇错啦，第三个层次就系清唱啦。咁你会觉得嗱，嗰种清唱咧系有一种分别嘅，唔系自己一路行街或者自己嗰个冲凉嘅时候喺度哼啊，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咁样，唔系咁样，因为咁样其实对于我呢啲冇音感嘅人咧，系分唔到咩分别。但系嗰款咧系你站住卡拉 OK 嘅嗰个纯音乐嘅时候，你先发现哇，点解自己 歪晒， 即系同嗰个叫咩啊？同嗰、那个。个纯音乐可以争咁远嘅，咁你开始发现，自己真系其实都真系几难听嘅。咁但系你都会有一啲抵赖嘅机会嘅。咩叫抵赖嘅机会呢？入咗咪把声唔同啲， 听唔惯， 系听唔 惯自己入 咗咪系唔同，或者啲咪唔靓，所以先搞到咁，或者要好似啲歌手咁样揿住个耳仔， 系， 听得唔好，听得唔 得， 系啦，即系好多嘢可以抵赖。好啦，我今次嘅呢个感觉咧。不得了啦！ 好期待啊！咁你嗰一刻系点样发生嗰件事？ 多起首歌先 ，OK？ 我揾唔到合唱版，但呢首歌都好劲啊！ 有合唱版，我惊你同佢一齐唱。 合唱版阿徐良嗰首啊，女声合唱啊，女声合唱有暗涌咯，系咪？系啦，但我揾唔到。我嗰次就系啱啱礼拜日一个人行山，戴住个骨传导耳机，听到音乐嘅时候。行到寂静无人嘅深山入面，终于开始高歌一曲啦。 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 通常一开始嘅呢啲 part 咧，都唔会跟住唱嘅，你会跟住唱系去到副歌嘅位置，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下王菲嘅歌声 先。 随住拍子越嚟越快，我都开始越嚟越激动啦。我都仲以为自己戴住耳机，唔系我真系戴住耳机。我的命中命中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就喺呢个时候，我跟住一齐唱嘅时候，我先发现，哇，真系好难听啊！因为咧，骨传导耳机最大嘅分别系，你个耳仔系听到自己 嘛， 系啦，你听到自己把声，你听到自己把声，你再加埋骨传导传翻王菲把声，你就发现真系差好远啊！ 我想再听一次去到 chorus 咧，你好专心认真咁样，觉得自己好贴近咁样唱少少， 唔系咁容易噶，主席。因为自从我有咗嗰种经验之后，我对于唱歌已经产生咗一种嘅恐惧，一种唞唔到气嘅感觉，性格颗力唔系性格封闭。 性格颗粒， 有立法颗粒，有性格封闭啊嘛！ 你知唔知最惨系咩啊？我听完王菲嘅呢一首歌， 你会谂起我唱歌嘅样 子。系啊，唔系你唱歌个样子啊！ 我要着住件背心行山嘅样 子。我幻想到你喺个山头放声大唱嗰把声啊！最惨系我谂到呢样嘢啊！你明唔明？ 唔系，我重申多一次，我嗰日唔系听王菲嘅。我是听女声合唱，所以是再有那种呢， 你好像其中一份子 是啦， 觉得自己 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跟住你就是 碰， 是的，碰，即是例如这些音呢，那你在耳仔，因为真的用骨传导，你用耳仔听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这么古怪的你的音，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就算跟住嗰种，我以为自己平时系跟到啲人街住我咧，即系有种感觉，街 check 咧，可能系跟到嘅，但系原来唔系嘅。 我发现一样咧，就系你平时譬如跟住唱咁，如果你有少少犹豫咧，或者你有少少甩甩地，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冇跟甩到啊，系思想上甩咗，但系你觉得自己唱系跟到噶。 唔明，你一次 嗱，即系譬如 好复杂啊，而家 系啦，即系譬如我唔记得佢呢首歌嘅歌词，你俾句 chorus 嘅歌词我啊，佢系点样样噶？而家呢一只，又在天空，又在涌起密云咁。假设中间如果你突然之间有一下个脑里边忘记咗一个字，半秒之间，你有一下犹豫咁啦，叫做咁，但系你会觉得自己我唱咧个音咗去咧系冇事嘅。 哦， 但系原来当你有机会你听翻自己唱啊，或者你人拍咗片咧，原来嗰一下嘅犹豫系会听得出嘅。 嗱，应该咁理解。嗱，即系有时我例如你话我之前做我爱巴塞隆拿，我都有听过自己唱歌啊，或者听翻啲重温我都知啊。但系嗰种爆炸性嘅冲击系唔同嘅，因为你真系今次系。是两个的同时间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即是你始终呢，因为我们平时自己听开自己把声呢，你觉得可能入了咪啊或者录音啊那种是有点不同的。但你今次真的好像平时自己那种的唱歌方法去唱都仲是这么难听，那你就真的知道不是真的很难听啦这样咯。所以我说即是有些人很早已经知道自己唱歌不好听，即是例如唱 K 是其中一个方法啦，是不是？但有啲人唔会放弃㗎嘛。 例如你。 例如我咁样。 对唱歌嘅嗰种热情。同埋我终于明白嗰、那个叫做我知道自己唱歌唔好听同我感受到自己唱歌唔好听系两个层次啦。即係阿一之前可能佢都知道哎我唱歌唔系好听嗰啲嚟㗎啦。即係啲人会成日讲啊斌啊阿玲以前会成日讲咁样。我知自己唱歌一定唔系好听啦。咁你会觉得嘿咁我唔系要做歌手，咁我唔系嗰啲材料，我自己开心平时唱下轻松唱下咪算囉。但而家佢嗰种嗰、那个 mind blow 就係我感受到自己难听而觉得我有啲辛苦啊。 哦係呀 係呀，而觉得喂原来真係我唔想听到啊咁样。呢、這个层次就有分别啦。 因为连自己都觉得顶唔顺啦。之前佢未必觉得系嘅，系啦，佢好放声大唱嘅，好有自信嘅嗰阵时，我觉得系有呢个咁样样嘅分别。你自己觉唔觉啊？系咪就系呢种分别咧？ 嗱，呢个有啲复杂嘅，即系你嗰下系谂唔到咁多嘢嘅。但我觉得喺呢个嘅情况下咧，即系呢个骨传导耳机嘅协助底下咧，都系嗰句，我唔系一个咁容易放弃嘅男人，三井寿咁样叫我三井寿，叫我个名字好啦， 寿哥， 即系歌呢个世界啊，千变万化 系。 千奇百趣，即暗涌唔啱我啫。有啲歌我觉得我 handle 到嘅。 黐线， 哦，嗱呢首我真心嗰日 四下都已经唔啱音啦。 系咩？ 系啊， 唔系，即系呢种比较系咪叫咩咧？ 即系有啲暗啲啦， 系啦，或者嗰、那个啲音唔系咁高咧，可能会很怕死。轻一点啲点都不顾忌，难道未系咪好啲啊？ 我唔觉啊，点解嘅？明明系低音嚟噶咯，已经。其实你咁热爱唱歌，不如你真系试下学唱歌啊！然后他朝有一日唱得好好听，俾啲叔伯兄弟听啊！ 嗱，我觉得啊，即系原来你系否定嘅，因为我本身谂住推介埋就系你试埋唔同嘅歌路。我自己嗰日系真心觉得呢首我自己跟住唱系唱得几好嘅。 其实不如再简单啲，揾啲儿歌嗰啲，又即系就跌落水嚟入手。 咁我要入我要入我部个耳机先。 系啊， 我揾只试下， 由嗰啲简单啲开始啊，不如。 因为我嗰日个感觉就系我试过，因为我系咁不断听歌嘛，行嘅嗰个路程啦。咁然后咁我听下嘅时候，发现啊呢首好似我 handle 到，我真系有呢一种嘅感觉，我认真，唔系嚟搞笑嘅，我系啦。但我真系觉得系咯，即系佢比较低音啲，我好似易 handle 啲啊嘛。但原来唔系嘅， 你嗰几日哦已经歪晒啦。 算啦，唔听啦咁，听你今日拣咩歌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后援会嘅呢一个环节，有一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拣歌俾大家听啦。今个星期在我生活当中围绕住我最多的呢，一定是热血的动漫。之前在苏童音乐那里都有轻轻提过看这套排球少年。今天一路看，除了剧情之外，有一样东西我是很努力很想去记住，但是都记不到的到现在，就是他那些主题曲和片尾曲。可能因为个人年纪大了，记性麻麻地，定抑或是看的集数未够多，我都不知道。但是现在未有一个很signature的一个音乐，一起一听跟着就会起晒鸡皮毛管动啊这样出来了。而这套排球少年是属于写实啦，没有步走的热血黄道运动的动漫。令我想起对上一套有相同的感觉的呢，我觉得真系非男儿当入樽莫属，咁所以今日好想播翻男儿当入樽当年嘅歌出嚟。佢犀利在就系，当你一听个前奏，嗰啲画面嗰种感觉就涌翻晒出嚟啦。教练，我想打篮球啊！ 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体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分からんと このもどかしい友情届けたい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何もかも脱ぎ捨て心とかす言葉を見つけ出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 我就是三井秀，一个永远都不会放弃的男人，平时都不见大家这么踊跃留言的。我唱歌大家即刻告诉我，你真的唱得很难听啊。教练，我想唱歌啊。 啲留言真的很好看啊。嗱，有些很 fair 的就说嗱，阿一而家已经比以前唱得好听咗啦，咁样。 我以为 Michael 嗰个 fair 啲添 ，Michael 嗰个仲 fair。你嘅难听唔系高低音咁简单啊，系啲拍子音准都错晒。同埋有一个可能唱开歌嘅听众，佢话阿 Chloe 佢话咧低音唔系咁易唱啊，某程度上系难度高过高音啊，佢话。你明啦，你估怕死啫咁易唱咩？ 喂。我真心觉得唔差咧，我翻去再试多次咯，下星期再试下，拜拜。